我当一年365日啦，你咁样除啊，即系每日其实你都弃置紧几件噶。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自己反省一下啦，即系大家有冇用好多呢啲嘅即弃餐具咧？因为呢啲餐具咧系造成好多嘅环境问题嘅，例如话系海洋污染啦吓。因为根据翻政府嘅一啲资料咧，咁其实而家十大常见海上垃圾里面咧，主要都系嚟自一啲嘅塑胶碎片同埋发泡胶嘅碎片啊。咁呢啲胶咧就好难分解啦，咁要分解咧，可能用上成100年咁耐啊！如果佢咧系破碎咗，成为一啲嘅塑胶微粒咧，流入海洋里面咧，亦都会造成好大嘅生态危机啦。可能啲海洋生物咧就系食咗落肚啦，而辗转咧亦都有可能咧俾人体咧系食翻落去噶，咁系威胁埋人类健康添。咁而咧就系要回收呢啲咧，亦都非常之难啊，因为你知呢啲嘅餐具比较细小啦。如果用过我嚟食嘢，沾咗啲嘅食物嘅残渣咧，要去清洗回收咧，就更加系贵啦，冇乜成本效益。所以咧，呢啲餐具咧要回收都比较难啊。咁有咩办法可以解决咧？ 嗱，虽然咧而家有唔少嘅一啲嘅食店啦，又或者有啲嘅政府嘅食堂咧，都开始推行咧就系减费走数呢一样嘢。譬如系，如果你而家喺啲政府大厦嘅食堂咧，你去买嘢嘅时候咧，第一你唔会有胶饮管，第二咧就系基本上都唔会有胶嘅一啲嘅餐具俾你嘅，即系除非你系特别要求啦，等等。咁但系如果净系靠自律，呢个系咪一个可行嘅方法咧？如果我哋睇翻即系过去政府去到譬如处理即系减少胶袋啊等等咧，到最后咧都要落实一个嘅胶袋征费咧，先至可以喺个数量上面有一啲嘅控制啦。咁所以因此咧，政府咧亦都系打算咧就住管制呢个即弃嘅胶餐具计划咧，做一个公众咨询。期望咧喺2025年咧就会落实首阶段嘅禁售同埋禁止餐饮业处所提供发泡胶嘅餐具，亦都咧唔可以向堂食嘅顾客咧提供各类胶餐具。不过呢个分阶段咧，第一个阶段咧佢系处理咗啲发泡胶先。 系啊，咁样因为都睇翻咧，发泡胶嗰个回收都系好有难度啦。咁因为如果你睇翻发泡胶里面嘅质料咧，98%系空气嚟噶吓，咁啊得翻2%系塑胶物料啫。咁所以咧就系亦都造成好多嘅一啲，即系譬如碎裂咗咧，就造成好多嘅环境污染。所以佢第一阶段咧就已经禁晒所有嘅发泡胶嘅餐具，亦都禁止咧啲餐厅咧去到向顾客，无论啊堂食外卖都好，都禁止系提供噶。 咁但系跟住即系做完咧呢啲嘅堂食之后啦，同埋发泡胶之后啦，跟住咧先至系处理即系外卖嘅。但系可以大家谂谂啊，如果按照政府嘅时间表，佢预计咧要2025年先至能够落实首阶段嘅禁售同埋禁止餐饮业处所去提供发泡胶餐具嘅时候，咁即系话，如果我哋要全面系禁止大家使用即系食嘢嘅时候使用胶餐具咧，啲饮食嘅处所，其实要几耐嘅时间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国际上面嚟讲咧，香港就似乎系颇为落后同埋颇为慢嘅。譬如以欧盟嚟讲啦，2021年咧，欧盟所有成员国咧都系需要全面禁止塑胶饮管啊、棉签啊、塑胶盘啊、塑胶刀叉啊等等咧呢啲一次性嘅塑胶制品同埋发泡胶嘅食物容器同埋杯啦。咁但系如果以香港嚟讲，2025年先至能够实施，咁大家觉得呢个又系唔系一个即系合适嘅时间表咧？同埋另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啊市民啊系咪可以适应到呢一个嘅转变咧？电话号码18721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呢一个嘅问题噶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this week we're going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coffee English. 今个星期我哋会讲同咖啡有关嘅英文。第一个要讲嘅咧，当然系一个咖啡师。我哋英文点讲啦？因为咖啡师呢个字咧，好多时候咧系同另一个英文字大律师咧系有少少容易混淆嘅。首先我哋 barrister 大律师系 B-A-R-R-I-S-T-E-R barrister barrister barrister barrister 重音喺第一个音节 so it's barrister ba ba ba 而咖啡师呢我哋叫做呢这个字来自意大利文当然是 barrister barrister barrister barrister 是 B-A-R-I-S-T A B A I S T A， 重音是第二个 syllable。所以如果他是一个大律师 ，he's a barrister， 他是一个咖啡师就是 he's a barista。如果他同时间是一个咖啡师，亦都是一个大律师 ，we can say he's at the same time a barrister and a barista。好，今日讲到呢度，我哋嚟紧几集继续讲到呢同咖啡有关嘅英文。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講緊咧，政府喺上個禮拜六咧發表咗一份嘅文件啊，打算咧係就住管制即棄交餐具嘅計劃啦，展開一個公眾諮詢嘅，期望2025年咧就能夠落實咧首階段嘅禁售同埋禁止餐飲處所提供發保膠嘅餐具，亦都唔可以向堂食嘅顧客咧提供各類嘅交餐具嘅。嗱，你又點睇？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啦。咁特別就係、是、究竟啊，即係譬如你自己有冇係自攜餐具呢一個嘅習慣嘅咧？咁其實我亦都留意到啦，有一啲嘅公司咧，佢而家係即係買嘢送紀念品嘅時候咧，都會係送嗰啲嘅即係餐墊啊。布嗰啲餐墊咧，同埋咧連賣個餐具嘅，咁呢個又唔知會唔會係即係都鼓勵到大家咧用翻自己嘅餐具啦， 多啲善用啦嚇。 係啦，電話號碼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嘅環團代表啊，就係綠色和平嘅項目主任譚詠霖嘅。譚詠霖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阿譚詠霖啊，喺講整體個時間表之前咧，反而咧係想先傾傾咧政府嗰個分階段嘅方法，因為佢第一階段咧而家就諗住先處理咗嗰啲嘅即係發泡膠嘅餐具先，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發泡膠嘅餐具咧，係佔每日棄置嘅膠餐具咧嘅之中咧，大概20%，即係大約係每日40公噸嘅啫。咁嗱，如果以每日即係200公噸嚟計，佢只係處理緊呢40公噸。咁其實你對於呢一個嘅即係處理啊，你自己嘅睇法係點樣咧？ 嗯，是，我觉得其实塑胶餐具在香港的问题都是严重的。你讲了每日平均有200公吨的塑胶餐具，而其实发泡胶就占了40吨。计算来讲，即如果整年来讲呢，是有73000吨的即弃餐具是在香港产生了。而发泡胶的问题呢，就是它比较大，体积大又轻，难回收。所以其实佢对于回收业嚟讲都系一个难题嚟嘅。所以我认为咧，如果可以快啲去即系尽咗去禁制咗发泡胶餐具呢件事咧，咁就可以尽快咁样好啲咁保护我哋嘅环境。 咁你点样睇？即系譬如而家嗰个分两个阶段去到禁胶餐具嘅问题咧，你觉得同唔同意呢样嘢咧？ 都同意嘅，系啊。不过我认为第一阶段可以早啲去实施啦，系啊。咁其实第一阶段系讲紧禁止发泡胶餐具啦，同埋禁止一个堂食咧都用一个即弃嘅餐具嘅。咁我哋认为咧，其实呢样嘢系即系容易啲去 fulfill 到，而都唔系一件咁难嘅事。睇翻咧，其实即弃嘅胶餐具或者呢一啲类型嘅物品咧，唔系一个好必需品，而其实市场上有好多嘅替代品啦，又或者其实可重用嘅餐具，其實大家每個人屋企都有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其實第一階段俾一個試驗咁樣咧，令到業界同埋市民都好接受咗啊，原來堂食唔會有即棄餐具啦，同埋呢啲飲管啊、攪拌棒呢啲冇乜需要嘅餐具，其實都第一階段淘汰咗咧，我覺得係可以俾大家一個好好嘅適應期咁樣。 嗯，譚詠霖，我反而有興趣想問一問咧，就係你哋過往啊，有冇同一啲嘅連鎖快餐店咧係聯絡過咧？嗱，因為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即係市面上有兩間都頗大嘅連鎖快餐店啦，特別其中一間啦，佢全部就算係堂食咧，都係提供膠餐具嘅，就唔會有一啲即係鐵嘅餐具喺度啦。咁樣一係咧你就自己帶餐具啦，再唔係咧你就要用佢嘅膠餐具啦。咁另外就係譬如大多數嘅叫做即係美食廣場啊，唔少商場都有噶嘛，基本上咧。 唔少都係提供呢啲交餐具嘅。我想問咧，就住呢啲嘅業界嘅做法咧，其實你哋過往有冇同嗰啲嘅公司聯繫過、聯絡過嘅？點解佢哋一定要去咁做咧？ 其實我哋有嘅，喺2017-18年都有好大型嘅倡議行動啦。咁嗰陣時咧，綠色和平都做咗一啲市場嘅調查同埋推算啦，即係講緊2017年都推算緊，其實六大連鎖店咧每年係派緊高達5億件嘅即棄餐具俾佢嘅顧客嘅。係啊，咁嗰時候我哋嗰陣時都一系列嘅行動啦，去倡議，去話俾佢聽，其實企業啦，尤其是一啲連鎖店啦，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啦。首先要係佢哋走數，因為佢冇可能喺堂食嘅時候都去逼一啲佢嘅顧客係用一啲即棄嘅餐具噶嘛。佢唔應該單單將呢個責任推俾個顧客，而係其實佢哋喺處所內都應該要提供一啲可以重用嘅餐具。係咁，所以我哋都好同意今次即係政府嘅第一階段就推緊堂食，你應該有責任向顧客提供翻一啲唔係塑膠嘅餐具，咁我哋認為最好梗係可重用啦，因為其實呢度係講緊唔可以膠啫。咁如果真係佢提供一啲紙類型嘅製品或者即棄餐具，其實都唔係理想嘅情況咯。所以我哋覺得政府應該要更加要一啲措施同埋一啲即係鼓勵嘅性質去同業界講，用一啲可重用餐具嘅重要性，並唔係將一個環境污染好似 shift 咗去另一類型嘅物品，就叫做解決咗個問題啦。 但我想問你，除咗希望即係啲連鎖嘅快餐店咧，佢唔用即棄餐具咧，其實你哋真係有冇同佢哋傾過？有冇了解過點解佢哋一定要用呢個做法啦？係基於佢哋嘅人手嘅安排啊，定係基於佢哋嘅成本考慮，定係點樣咧？有冇理解過咧？ 我相信我其实每个即係做生意嘅都有佢哋自己嘅考量啦，即係佢哋回复嘅话都可能係讲人手啊或者所谓嘅设备唔够咁样，但係我哋都觉得呢啲唔係一个藉口嚟嘅，係啦，因为始终你作为一个食肆或者零售商啦，你提供呢一啲嘅物品，呢啲即棄餐具对于环境嘅伤害呢，其实佢哋应该要自己付返个代价嘅，系我哋政府唔应该就放纵去话有咩任何人手或者其他措施问题，而就要咁派咗咁大量嘅垃圾出去噶嘛？净系讲紧2017年啫，都5億件。你睇下，其实呢两年嚟疫情困扰啦，好多人都可能买外卖，甚至乎其实我哋外卖生意唔止一倍，可能系几倍嘅时间。而家今年嘅即棄餐具嘅數量，我相信已經唔止5億件咯。一啲咁大嘅數量，一啲咁龐大嘅數字，其實對我哋環境造成傷害都幾大。拆開少少講啦，其實點解我哋覺得即棄餐具都好緊要呢？因為講緊一啲淨攤啊，成日我哋咪要去嗰啲沙灘做清潔嘅。淨攤嘅時候咧，其實發覺咧有超過20% 我哋執到嘅垃圾，其實都係即棄餐具嚟噶。 嗯， 係啊，即係有啲環團都指出咗。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即係呢個疫情期間都即係外賣情況咁犀利咧，政府而家呢一刻推，咁可以話遲到好過冇到啦。咁但係我哋認為2025年真係有啲太落後啦。其他地區可能其實中國大陸咁樣啦，今年都已經講緊停止銷售同埋製造一個發泡膠餐具，所以我覺得香港政府可以進取啲，而唔係要幾年之後做呢件事，會唔會係其實一兩年都可以做到呢？因為好多國家地區都在做緊。 嚇，阿譚詠麟亦都問下你咧，就而家政府諗住管制即棄嘅膠餐具咧，即係都變相係鼓勵大家係用一啲即係可以替代嘅物料啦。咁但係而家睇翻即係一啲可以替代嘅，譬如話都標榜下可以係可以生物降解嘅一啲物料，例如係紙啊、植物纖維啊、竹啊、木啊，以至到譬如有啲物料叫做譬如玉米澱粉啊、木薯啊、甘蔗等等呢啲嘅物料咧，雖則咧都係話自己係可生物降解啦，但你有冇了解過？因為有啲人都話咧喺一啲特定嘅情況之下咧先至會降解嘅，咁會唔會其實都係一個未必容易符合到嘅一啲條件，未必係咁容易分解到嘅物料呢？ 是啊，你觉得好啱啊。其实有时市场上佢自己就话系可以降解，可以分解啦。咁但系睇翻佢物料嘅成分啦，可能其实唔系真正嘅降解，只不过可能系快啲变成咗一个碎片。其实呢啲嘢可能系对环境伤害更大咯，即系佢更加快变成微塑胶咁样。咁所以我哋都睇翻今次政府文件咧，佢都有样嘢系值得赞嘅，就系咧佢都话管制嘅时候咧一啲 话可生物降解嘅嘢啦，其实都要睇翻佢成分系咪真系冇塑胶嘅成分，其实先至系叫做系可纳入呢个范围度。头先提过话咩 PLA 啊呢啲，其实都唔系真正可以降解噶咯。所以今次嘅计划面咧，佢哋应该系都系唔可以用噶啦，系即系第一阶段嘅时候。 譬如可唔可以即系就住头先陆宇光讲咁咁多种嘅物料咧，边样先至系真正一个可取嘅替代品呢？ 其实我哋觉得是可重用餐具先是真正的好处。 咁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用不到可重用餐具，即是他那个饭盒啊，他都要用来装饭的嘛，咁未必个个可以拿个兜去买饭的嘛。咁哪一样东西才是比较理想的代替物料呢？ 呢样嘢其实就真係要计返每一样唔同嘅物料，可能佢嘅运输成本啦，又或者其实佢制造过程系点啦，就好难一概而论话究竟边一隻系最环保。所以点解我先话啊可重用一定系最环保。其实我哋觉得除咗可以鼓励即係市民自备餐具之外啦，咁其实业界都可以諗下有冇啲即係可重用嘅一啲措施或者计划可以俾返市民，即係去租借餐具用啊，或者有啲优惠俾市民，叫佢哋自备餐具係可以有优惠嘅，就鼓励佢哋多啲带囉。 明白，多谢你谭咏麟倾到呢一度啊，係绿色和平嘅项目主任，电话号码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检查员指引，定明若果上映的影片相当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检查员应该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结论。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強調，修訂指引是因應香港國安法實施，並非影響公眾欣賞電影或者創作自由。早前已經同電影業界會面，同解答疑問，相信對業界有幫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梁卓文說，会为电影检查员提供国安培训，如果遇到法律问题可咨询律政司，如果涉及政策方面亦都可以向商经局查询，不会要求一个人自把自为做决定，有需要时可寻求指示。就三名政府高官应邀出席晚宴违反限聚令，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三人已經公開道歉，希望他們吸取教訓，以後不再發生同類事件。譚耀宗出席活動之後被問到當局應不應該跟進，例如設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他回應說相信政府最掌握資料，既然特首和政務司司長已經回應，他亦都沒有補充。又認為事件不能夠同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宴請及籌作事件相提並論，認為兩件事背景不同。另外，對於再有多名支聯會常委辭職，會不會可避免違法風險，譚耀宗說不就此作定論，強調任何組織或者人士都不可違反香港國安法。威尔斯医院证实，肝胆儿外科主管吴国济在上个月9号为一名病人进行22指肠切除手术时，让一名正是接受第一年外科专科培训的医生在他监督之下为病人进行胆管回肠吻合程序。病人在手术之后，因其他伤口缝合处出现渗漏，一度留医，已经出院。据了解，事件涉及一名女医生，那名病人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出院，留院期间情况稳定。院方表示，手术期间有一名顾问医生和一名副顾问医生在场。院方表示，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肝胆儿外科医生手术培训安排，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噶。唔知道大家咧真系有冇一个习惯啊？就系、是、如果就算你买外卖，又或者系即系去一啲外卖平台嘅时候咧，都会自己去自携餐具，而唔用佢啲胶餐具啦。啊，18723111，你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啦。如果根据翻咧而家嗰一份嘅由环保署佢哋发出嘅一份嘅即系咨询文件。其实政府就建议分两阶段逐步去管制即弃的胶餐具。第一阶段就是全面管制即弃的法宝胶餐具，不单止是不可以卖，也不可以向堂食和外卖的顾客提供这些餐具。另外也是在堂食要禁止向所有的餐饮业处所向顾客提供即弃的胶餐具，而在外卖的时候亦都唔可以提供呢一啲即弃嘅胶饮管啊、搅拌棒啊、叉啊、刀啊、羹啊、碟啊等等嘅。咁而第二个阶段咧，就会系外卖同埋堂食看齐啦。即系话咧，就算系堂食啊，都唔可以提供咧各类嘅即弃餐具嘅。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点睇咧？讲紧话外卖唔可以提供啲即弃嘅餐具咧，系譬如包括埋一啲嘅杯啊、杯盖啊、食物容器啊、等等咧，都系或者食物嘅容器盖啊，其实都唔想咧系用塑胶嘅。 嗯， 咁究竟系咪真系有咁多嘅可取代物料呢？呢个可能系餐饮业界关注嘅问题。陆宇光 系啊，咁啊，餐饮业界就可能要谂下有冇啲可替代嘅物料啦，即系除唔用呢个即弃嘅胶餐具，咁会有其他嘅物料可以代替咧？譬如大家而家都几常见，譬如纸嘅饮管啦，吓或者一啲木啊、竹啊嘅啲餐具啦等等。咁但系对于餐饮业嚟讲咧，好多人都引述翻咧，其实个成本系会贵过胶即弃嘅胶餐具咧，系一啲嘅吓。咁有啲轻则咧就贵三四成啦。重質咧可能貴一倍都唔定，咁結果咧就會點咧？咁可能真係羊毛出自羊身上，會轉嫁翻喺顧客身上亦都唔定嘅。咁大家又係咪願意承擔到呢個嘅成本咧？ 同埋由另一個角度去睇啦，就算你係用咗呢一啲嘅取代嘅餐具咧，譬如你嗰支嘅攪飲品嘅棒啊，係木嚟噶嘛？咁其实呢个你用完之后弃置，其实都本身系会构成一个嘅废物啦。不过佢系可能系花多啲时间去降解嘅啫。咁呢个又系咪一个理想嘅模式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噶。嗱，电话旁边啊，位听众洪女士啊，洪女士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洪女士？ 嗱，咁我就讲我自己嘅 case 啦。咁我自己不嬲，我一直都系会带自己用嘅餐具出街嘅。咁有時，但係去到餐廳嘅話咧，嗰啲學你話齋嗰啲咁嘅餐飲嗰啲攪棒咧，佢自己自動就篤咗落去噶咯喎。咁所以如果我知道嗰間餐廳咧，佢係會有呢啲咁嘅攪棒，或者我要提前佢講，哇，請你唔好將啲膠棍俾我，我唔需要啲棍，亦都唔需要木棍，我會提前佢講嘅。咁我自己個 part 我講咗啦。咁其實我同佢講，我側邊嗰啲朋友咧，我都會盡量影響佢哋嘅。我就話你哋唔好攞。我有多餘嘅可以借俾你用，你千祈唔好攞佢啲嘢。咁我覺得，但係有時環境就係話，佢哋話咁麻煩，仲要帶餐具，用佢一條咪得咯。有啲拎翻屋企都係，佢話我仲要拎翻屋企，仲要洗。我覺得呢個真係要俾錢呢一下咧，先可以做得到咯。 呢个一嚟啦，二嚟就係你头先都讲过啊，佢上播杯飲品嘅时候呢已经摆咗支棒喺度啦嘛。其实我諗唔少人有咁嘅经验嘅。你明明呢同个餐厅讲喂唔使要飲管㗎啦，但係呢嚟到嘅时候都係俾咗支飲管嚟嘅。 我有次讲过，我话我唔要支棍，佢话哎呀唔记得咗，或者包括支飲管又好，支棒都好，有啲好好就摆喺旁边，你自己决定摆唔摆。咁我临攞过嚟之前，我就同佢讲，你自己收翻呢啲我唔要嘅。咁但系有啲餐厅就话，譬如你拎个兜去俾佢，佢话疫症期间我唔想用你哋个兜咁啊。 系啊， 我覺得呢個都好大問題咯，就 明白。 因為我自己做法，我盡量我就譬如以前六點前可以食嘢。六点限制，我就六点前去食咗咁样样，或者食嘅就自己带个兜去装，所以自己做到就做几多就做几多咁咯。 好， 多謝曬啊，洪女士，係真係一個好好嘅習慣。但係其實頭先我講到咧，另一樣嘢就係餐飲處所咧嘅從業員咧，佢哋自己都可能要一個習慣，因為實在習慣咗太多年都係咁啦。 其實咧係時間嘅問題啊，因為你知道咧一啲忙碌起上嚟嘅餐廳咧，真係多啲嚟密啲手就做多啲生意噶啦嘛。咁如果某一啲客就提出一啲特定嘅要求。對佢嚟講，可能一個時間嘅成本嚟噶，咁佢又要即係花時間去到掹走支棍啊，咁樣又記得邊個餐係冇棍，邊個餐係有棍咁樣，咁可能對佢嚟講咧就慢咗，咁對佢嚟講可能都係冇咁方便，同埋即係其實都係啲時間成本嚟。 係嗱，所以咧，如果我哋睇翻呢份文件啦，政府就話咧，即係就算係真係立法咧，其實中間都要俾年半咧市民去到適應。咁我諗呢個市民咧就唔單止真係講緊買嘢顧客啦，亦都係應該要包括埋咧相關嘅從業員嘅。1872311嗱，唔知道有冇餐饮业嘅朋友喺度啊，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讲咧，你嘅情况系点样？有陈先生，你好，陈生， 系两位主持 你 好， 你好，有咩睇法咧？ 我觉得即系某一大嘅连锁店咧，我哋堂食或者外卖咧，佢都系俾啲胶嘅餐具我哋噶。咁咧，不过而家佢有个好处咧，即系我哋外卖或者系堂食咧，有汽水嗰啲咧。佢就唔會俾飲管我哋嘅，係要我哋主動問佢攞啦咁樣嘅。咁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即係都有飲開咖啡嘅。咁你知我哋環保人士咧，就多數帶自己陶器啊嗰啲咖啡杯俾佢咯。咁有啲地方咧就會減我哋2元嘅。咁因為有呢個誘因咧，我哋習慣咗之後咧，我哋就覺得會即係又一來又衞生啦，二來又可以環保啦。因為你製造好多微塑膠咁落翻大海，我哋自己又係自己投翻啦咁。咁但係不過有個問題咧，有好多你知好多。嗰啲台式嗰啲飲品咧，佢係用塑膠杯同埋密封啤咗噶。咁如果將來係政府話唔準嘅時候咧，咁我真係唔知佢攞啲咩杯嚟俾啲市民去飲咯。即係同埋就話佢用一啲譬如話而家好興係用粟米嗰啲原料咧，去做一啲環保嘅餐具咧。 係啊。 咁個經濟咧係有因又係會貴咗嘅喎。咁我相信啲飲食業界咧，羊毛出住羊身上咧，又落翻喺市民身上。咁對於即係我哋中產或者唔係基層人士咧，咁冇所謂啦。咁但係不過咧，喺基層人士咧，對於佢哋咧造成好大嘅影響。咁同埋諗翻我哋前細個咧，我哋去買外賣咧，都係拎個烹去買粥啊，買粉。都係咁噶啦，咁只不過係後來經濟好咗，科學知明咗，咁就會用塑發泡膠咁樣咯。咁即係希望即係政府係一步一步咁樣俾市民去適應住咯，同埋即係要從嗰、那個飲食業界去商討嗰個解決嘅方法。如果唔係你一下子咧。完全係唔準咧，咁就真係令到佢哋即係百上加斤咯嚇。 明白， 慢慢去適應啦。 明白，多謝曬陳先生嘅意見啊！不過劉宇光頭先阿陳先生咧講到嗰啲台式飲品咧，都係一個嘅。問題喎，因為而家真係大行其道啊嘛，佢一封嘅時候咧就喺個面度封咗。不過咧，如果根據翻而家嘅資料咧，譬如台灣嗰方面咧，佢都話咧係首先係2019年起咧，就部分嘅餐飲嘅堂食咧係禁用即棄嘅膠飲管啦，同埋即棄嘅膠餐具啦，亦都強化咧一次用外帶飲料。杯嘅限量措施啦，咁计划咧2030年咧全面禁用，可能我哋都要睇下究竟台湾嗰方面嘅经验系点样咧？台式饮品 系啊，其实连台湾都可以即系。都更加興呢個嘅手搖式飲品啦，即係好多都係從台灣傳入嘅啲品牌啦。咁佢哋都2019年開始咧，已經係部分嘅餐飲業咧係禁用呢啲嘅即棄膠嘅餐具啦。咁會唔會其實香港要做到都唔係一件難事呢？ 好，1872311有啲乜嘢睇法，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7月12日朝早11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政府官员有需要同各界联系，出席饭局不属于接受利益，但原则上要按公务员守则行事。 原则上咧，当然就系按翻公务员，我哋去接受呢啲嘅或者有需要要去出席一啲饭局，避免造成一啲负面嘅观感或者影响啊，要特别注意呢一啲。喺个整件事里边咧，事实上都存在咗有嗰、那个即系、敏感度不足啊，同埋有嗰、那个疏忽，日后咧会更加去留意同埋注意嘅。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或整笔拨款津助的社福机构以公帑提供重要服务，相关机构的高层需要宣誓效忠特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社福机构未必全部使用公帑营运，情况同政府外判合约接近。 服务提供者他不只是提供服务给政府的，通常在社福利界我们称之为自资服务，实际都不是自资的，通常是要找其他的资源是去提供那个服务。有些机构在我们的整笔拨款的制度之下，它得少部分是用着政府的资源，在个国安法即前提之下，那个处理就跟一个食环署啊或者房屋署啊等等一些外判合约，那个情况是会接近很多的。 晏昼两点，大埔一个劏房单位凌晨发生火警，造成三死一伤，同住的62岁男子涉嫌谋杀同纵火被捕。警方相信案件涉及感情纠纷。大埔警区助理指挥官范伟豪： 案发时候，相信两名成年人由于感情的问题发生争执，被捕人士涉嫌以利器袭击女死者，而屋入面的两名女童估计因为企图阻止这个袭击，亦都身受刀伤。初步警方看到女死者身上面有多达40多处的刀伤，至于两名的女童亦都分别有5处及3处的刀伤。 政府就住管制即棄膠餐具咧，就展開一個公眾諮詢啦。咁唔知道大家點睇呢？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啦。陳燕平啊，不如我哋都同一啲嘅餐飲業界傾下啦嚇。 係啊，電話旁邊咧請嚟就係稻苗學會嘅主席徐文偉啊，徐文偉你好。 你好啊，主持好，各位嘅听众好啊。 嗱，而家政府就话系分两个阶段去到禁止使用呢啲嘅即弃胶餐具啦，咁变咗业界嚟讲咧，可能就要尽快咁去准备一啲替代品啦，又或者系如果要用晒呢个可重用餐具嘅话，可能要洗啦，有好多准备功夫要做系嘛？ 系啊，其实我哋业界咧系都支持环保嘅，大家都知道，而家地球啲资源都有限。咁啊，但系即系无奈啦，我哋而家飲食業都有好多成本嘅嘢上增啦，就一等而家嗰個塑膠啦，仲有啲取消對沖啊，同埋一個假期嘅增加啦。咁啊希望咧環保署即係明白到我哋飲食業嗰個壓力啊。咁啊分兩輪嘅實施咧，對我哋業界都係好事。咁其實我哋業界都喺未有呢個討論之前咧，大部分即係有好多業界都自己自發響應唔用塑膠啊，或者用啲 PVC 嘅物料，或者有啲再生嘅物料啦，咁都有用緊嘅。不過而家個問題就因為個供應嘅來源唔多啦，或者供應商唔多啦，佢啲成本咧都係比傳統嘅塑膠或者布膠咧比較高一啲。咁希望環保署都考慮到呢個問題咧，引入多啲嘅供應商啊，去俾我哋業界選擇啦。咁同埋其實我想講即係飲食業並唔係話唯一製造呢個塑膠嘅廢料嘅唯一個行業啦。其實有，我覺得應該係全香港社會一齊去響應，去減少呢個塑膠產品啦。 嗱，當然啦，即係減少廢物咧，這個全個社會都有責任嘅。咁但係飲食業因為嗰個嘅膠餐具啊，佔塑膠嘅棄置嘅數量咧，都真係一個比較大嘅份額，咁所以咧，大家就都相對會比較關注啦。撇除咧一啲嘅外賣先，咁不如我哋先講堂食啊。譬如我想問咧，而家市面上係有一啲提供餐具同埋幫你清洗服務咧呢一啲嘅公司噶嘛？睇到咧有一啲嘅快餐店或者係美食廣場咧，佢哋就算而家堂食咧都係用緊即棄嘅膠餐具嘅。其實呢一類嘅租嘅餐具啦，幫你洗餐具咧，呢啲咁嘅服務係唔係可以處理到呢個嘅問題，令到嗰啲嘅食肆或者係美食廣場唔再用膠餐具咧？成本上面係點樣咧？ 先講個服務嘅可能性，跟住第二個話題，我哋講嗰個成本。那個服務嘅可能性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大家都好明白，而家香港呢個社會咧，嗰個勞動力咧都係相對於崩緊嘅，即係尤其是藍領嘅勞動力，或者洗我哋叫做洗碎工啦，因為佢哋越嚟越做開嗰班嘅從業員咧，都越嚟越年紀大啦，即係佢哋可能啲嬸嬸啊、姐姐或者一啲叔叔咁樣啦。佢年紀開始大啦，咁未必有咁嘅體力或者勞力啦。咁新嘅年青人 又唔会加入呢一个行业，咁变咗咧，佢哋只会呢一个行业或者呢一啲从业嘅同事咧，只会越嚟越少啫。 但系公司咧，即系提供租餐具同埋清洗餐具嘅公司咧，呢啲服务可唔可以应付到市场需求咧？ 其实唔可以应付市场嘅需求嘅，因为咧会产生两个问题。头先讲劳动力问题，其实将呢个劳动力转嫁去一啲洗碗公司，佢都系请唔到人啫、 嗯。 我唔相信即系一间餐厅请唔到，佢一间洗碗公司会请到。不过佢可能一间洗碗嘅公司咧，具规模效应，佢可能一个洗碗工厂可以洗到十间餐厅，我求其一百啦。但系个劳动力咧就不变嘅。咁样讲可能系四个或者六个嘅洗碗嘅同事喺度、嗯，就系咁样去应付嘅。咁但系佢劳动力系冇改变。第二咧，其实佢已经将嗰个工序咧复杂化，因为佢要喺现场，即系我哋讲现场嘅意思就是餐厅啦，要经过一个物流嘅成本去到一个洗碗工厂啦，中央去清洗啦，再要运翻嚟。咁其实系多咗一个嘅工序喺度咯。 嗯， 咁第三个成本就会重咗啦、嗯，因为你多咗物流成本啦。咁现场我哋叫做用嗰啲工具啊、碗碟啊、家私，咁你变咗要加大喺现场俾一啲客 人 先，加大个数量。譬如我哋讲一日系用五套家私，即系五套刀叉咁样计啊。咁如果你收走去洗，我哋就要加到十套，甚至乎十二三套先可以应付个需求啊。 嗯，徐文慧又想请你咧，即系隔下价啦。即系如果唔用胶嚟做即器餐具，要用其他物料，譬如纸啊，或者系木啊、竹啊、植物纤维啊等等呢啲，有冇隔过价咧？呢啲材料其实比起即器嘅胶餐具系贵几多咧？会唔会即系全部都俾即系转嫁翻个成本落去个顾客嗰度嘅咧？ 而家嗱，先讲转嫁成本先啦。某部分可以轉嫁到，但全部咧就一定轉嫁唔到噶啦，因為即係而家個經濟都唔係好好啦，我哋業界其實都唔好話加價啦，個餐牌其實大家都爭相俾緊唔同嘅優惠啊、折頭啊等等夾蚊價去吸引一啲生意，咁而家係做唔到嘅。第二個問題咧就係用傳統嘅物料，用啲新嘅物料去代替傳統嘅物料咧，其實嗰個倍數咧係好誇張嘅，因為佢基數好低嘛。例如一个胶嘅饮桶是一毫子一支，但我哋要用一个纸或者一个粟米粒或者一啲再生物料去做一支饮桶咧，可能去到五毫子啊、八毫子一支，咁、嗯、变咗系几百倍嘅增长咯。 嗯， 咁但系会唔会系随住需求嘅增加咧，个市场供应亦都需要多咗，个价格会有机会下降咧？ 所以我头先讲啦，即系处方咧，我都希望佢唔好净系立法。立法之前都幫我哋引入多啲嘅供應商，咁令到嗰個成本降低咧。我相信即係冇嘢嘅做生意或者一啲經營者，佢哋都係睇個成本咧。如果幫到社會、幫到地球嘅個成本不變或者再低啲嘅，咁絕大部分同業都會採用啦，係咪？到佢真係要立法或者分兩步走嘅時候，咁已經大部分嘅業界都用到啦，咁已經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啦。咁第二咧就係立法之前咧做多啲教育啦。咁其實衍生一啲咁嘅塑膠物料啊、交叉膠刀、膠碟都好啦，其實都係兩個字，不離方便啊嘛，啲客人去用完就抌啊嘛。咁、 嗯、 其實我哋回想翻幾十年前，好多客人都係帶個暖壺啊去啲餐廳啊，成去買外賣啦，係咪？咁但係當然今日係做唔到啦，一來嗰個時代唔同咗啦，二來個衞生唔同咗啦。譬如你攞個鐵壺嚟俾我哋。我不过饭落去， 明嘅，你哋都业界有啲忧虑吓， 系有忧虑噶嘛？咁喺个市民教育做多啲，希望大家都有个环保意识，减低个塑胶物料啊！ 好多谢晒你，徐文伟系稻苗学会嘅主席，咁当然好多嘢咧都需要相辅相成嘅，听一听听众啊 Amy 嘅睇法啦。Amy 你好 ，Amy 你好。 你好啊 ，Hello，Amy。 系啊，咁疫情期间咧最严重嘅时候咧，都好难坚持环保，因为就要用 app 去叫外卖嘅好多时。咁嗰啲 app 咧，佢其实已经设计咗 by default， 即系预设话支持环保，唔要餐具嘅。咁、 嗯、 我哋全部都咁做，但系唔知点解、嗯、十次可能有九次都系会有餐具、有纸巾、叉、饮桶，乜都有的。 结果都系有啊嘛。 啊，連紙巾啊有，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可能就係啲員工食前工要快，同埋除咗快之外咧，佢哋根本已經訓練到哦，即係機械式噶啦，做嘢機械式，同埋亦都可能心態驚，喂，我唔俾你啫，一陣你投訴話我冇俾你，咁不如嘗試除咗教育 市民自己嘅環保意識，亦都要教育翻業界。但係嗰種教育咧，就其實唔怪得前線嗰啲員工，可能要由老闆級嗰度由上至下嚇。落去咁樣話，以前咧就驚顧客唔滿意，乜都要俾曬先。而家啱相反啦，就是、顧客唔話要咧，你就唔好俾。甚至我覺得連嗰啲糖啊啲都係，我已經寫咗話唔要糖走糖，都有掉兩三包砂糖嘅咧。咁我覺得即係我為咗唔嘥，唯有攞啲砂糖可能嚟磨砂啊、洗手啊、 嚇。唔係你可以留翻屋企煮飯 嘅，有幾多用途啊？ 從來十年都唔使買糖嘅，所以我覺得甚至可能拎翻公司俾其他中意用落沖飲咖啡沖落糖。但其實最主要就是教育咧，係全民嘅，唔係淨係話淨係教育消費者，同埋唔怪得工作人，因為佢哋已經要快啊，佢哋 為經濟 咧機械人嘅啦。咁反而係啲業界去調轉思維，即其實改變思維。以前唔俾就驚下頭，就而家啱咗反啦，全部唔使俾顧客就會滿意，你俾咧就除非有啲顧客特別要求你先去俾。 好多謝曬 Amy， 其實 Amy 我諗都講咗個重點啊，陸宇光就係、是、一個文化上嘅改變。 所以而家政府就係研究緊去立法。規管啦，希望從一個法例規定的角度咧，佢已經要求咗就係、是食肆就係唔准提供呢啲嘅即棄膠餐具。咁既然立法都禁止咗咯，咁相信啲餐廳就會係培養到呢個文化出嚟啦。 好，跟住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嘅，西行过海龙尾就塞到去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盛湾仔之路咧都多车啦，咁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比较多车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附近，龙翔道的龙尾比较长，排到去观塘道九龙湾德宝花园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就正常，咁但系出九龙咧，即系去观塘咧就多车，龙尾单车管公园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黄玺餐饮集团、Republic HC、HSSP International、首创置业、善碧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互联网投资、灿灿品牌、国农金融投资股权、无缝绿色、木薯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 7.767， 日元 110.13，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251， 人民币 6.476， 英镑对美元 1.385， 欧元对美元 1.186， 澳元对美元 0.74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6。港金报16,72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2美元，卖出1,801.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啊湾仔的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就在星河名居。

是啊，其实我哋都今日都就住呢个嘅宴会嘅详情咧，都有向保安局咧去到查询噶。咁我哋都有问佢哋咧，其实三位官员系几时收到呢个邀请嘅咧？咁啊，当收到邀请嘅时候，知唔知嗰个场地系咩场地嘅咧？而知道个场地之后，其实又有冇睇过当中嘅菜单？可能牵涉嘅一啲食材啊，系几多钱？会唔会就系落入一啲嘅守则里面讲到话过于奢华啊？吓，可能涉及一啲嘅利益冲突啊、观感问题等等呢啲问题咧，咁啊，同埋席上究竟有几多人咧？等等，有啲咩人咧？咁我哋向保安局查询啦。咁保安局今日都回复翻我哋咧，就话三位官员咧已经就事件公开致歉，同埋确保咧以后都系符合有关嘅规定。事件咧可能涉及嘅刑事案件司法程序已经展开，亦都涉及个人资料，就不宜再作评论。 嗱，我哋综合翻咧，即系过去嗰几日啦，政府嘅回应啦。其实基本上咧。最官方的回应就是7月9日保安局是出了一份的，就是保安局发言人是以新闻稿的形式是回应传媒的查询的。那他入面那个的内容最主要就是说当日出席晚宴的特区政府官员只是有三人，他们接受邀请出席，宴请人士表示晚宴的地点是私人地方，因此误以为地点是不受限聚令所规管，晚宴的菜式是一般火鍋食材，亦都話三人嘅工作咧係需要經常同社會各界聯繫啦。當日晚宴咧係普通嘅社交聚會，以及咧三名官員咧承認有疏忽同埋敏感度不足，就事件表示歉意，日後出席活動咧會加倍謹慎。而到今日啦，我哋睇翻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咧聶德權啊，被問及到相關嘅事件嘅時候回應，因為記者都會問到啦，就係話。咁究竟咧，公務員接受款待咧，最高嘅嗰個嘅預算啊，係幾多噶？有冇上限啊？定係一向冇嘅咧？咁樣咁啊，聶德權咧，佢就回應啦，就係話，即係接受款待，例如參加飯局咧，本身咧就唔屬於咧接受利益。原則上咧，當然就係公務員去接受或者有需要出席飯局咧，避免要造成一啲負面嘅觀感或者係影響，呢個係要特別留意。而一般嘅原則咧，喺政府的公務員守則入邊啦，亦都係清楚説明嘅。咁關於咧最近呢件事件啦，佢就話咧，事實上啊，喺整件事咧都存在敏感度不足及有疏忽，亦都會喺日後咧更加留意同埋注意嘅。咁同埋就係話即係各立。特別是部門首長當中要做一個相關的判斷啦，點樣喺平時嘅接觸之中保持所需要嘅聯繫咧？呢個係有需要，但同時都要額外謹慎同埋小心。佢話相信有關嘅政策局咧同同事已經係交代咗，佢冇其他嘅補充。咁但係實際上，如果我哋睇翻咧頭先即係上述我所引述嘅回應啦，對於傳媒問及到嘅幾個問題，第一。點解佢哋要出席今次嘅宴會呢？第二，喺嗰個宴會入面咧，應該係話總共有九位嘅人士嘅，除咗係涉及刑事案件嘅人士之外，其餘出席嘅係啲咩人呢？唔係特區嘅官員，咁其他嗰啲。撇除刑事案件相關的是啲咩人士咧？呢度係冇回應到噶。第三就係究竟咧，佢哋事先是否即係知識？點解？即係事先是否知識咧？即係去嗰個嘅地方咧，嗰個消費額啊，到底係點樣啦？另外就係話晚宴係一般嘅火鍋食材，咁究竟嗰個嘅人均嘅消費額到底係幾多咧？席間有啲傳媒亦都問及佢哋有冇開到紅酒啦，或者係食到雪卡啦，因為喺根據傳媒跟進咧，嗰間嘅私人會所咧另外嘅一個供應就係即係雪卡同埋紅酒嘛，咁傳媒都有問及到呢啲問題啦，咁亦都咧係喺剛才所講嘅新聞稿入邊咧就係、是。冇回應到啦。咁除此之外咧，即係其實傳媒亦都有問到嘅一啲嘅其他嘅問題啦，譬如就係話啊，亦都有政黨中人就問嘅，喂，咁究竟有冇涉及到利益衝突咧？咁樣有政黨中人就問，咁但係呢啲咧亦都係冇回應到嘅。 咁但係尋日呢，如果我哋亦都係留意到呢，就係傳媒呢亦都有揾到就係相關部門嘅一啲嘅要遵守嘅原則，除咗係公務員規例之外呢，亦都包括咗呢係海關同埋入警署嘅自己嘅相關規例，就係香港海關永久訓令同埋入境事務隊常規命令嘅內部文件咧，入邊亦都有提到一啲即係接受款待嘅時候應該要注意嘅事情。 咁唔單止啦，咁仲有就係譬如今次涉事嘅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啦，咁佢係一位政治委任官員啦。咁根據佢即係所屬嘅即係規管佢哋嘅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啦，同埋即係譬如幾位都係另外兩位都係公務員啦，咁亦都係根據咧公務員事務局嘅通告咧，咁佢哋都係要留意咧係咪接受呢個款待嘅時候，要留意翻嗰個款待性質係咪奢華過度啦，同埋咧。嗰、那個官員同宴請者嘅關係啦，呢啲嘢會唔會同佢哋自己嘅公職有嘢利益衝突咧？又或者係涉及一啲不恰當嘅義務咧？呢啲都係要佢哋喺接受呢個款待嘅時候咧，係需要考慮嘅。咁究竟佢哋有冇考慮呢啲嘢咧？ 嚇，咁啊，另外頭先我所提過嘅香港海關永久訓令啦，同埋入境事務隊咧常規命令入邊咧，都有一個類似嘅條款嘅，就係咧話佢哋係唔應該接受任何人提供嘅款待，而佢懷疑或者係應該懷疑該人係直提供款待，以致令其對該人係有回饋責任。咁所以究竟即係相關嘅官員佢哋係點樣去衡量呢啲嘅內部準則，同而確定咧自己係適合出席今次嘅宴請咧？似乎呢度就未有一個交代啦。咁不過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尋日就有一個說法，即係佢認為咧係事件應該要告一段。 是啊，他昨天就出席一个电台节目，都有形容三名官员是敏感度不足和疏忽的，不过已经承担后果和公开致歉，就说应该是告一段落这件事。也说到说就是这件事是明白三个人是受邀出席的，场地就不是好像酒楼那么清晰，就令到他们误以为是一个私人聚会。不过关于那个饭局豪华的质疑，特首就说是如果被请到去又点知呢，咁菜单系冇得睇噶嘛，咁就唔可以话啊见到咧就系席上面有块鲍鱼，咁不如起身走啦，咁就希望公众咧就比较人性化咁看待呢次嘅晚宴。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你对于连日嚟啊，即系政府对于呢个饭局嘅一啲嘅声明啊，或者系解说啊，你觉得是否足够咧？系咪已经系交代晒你哋想要嘅资料咧？系咪应该要告一段落咧？电话号码18723 1啦。打电话嚟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睇法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实政原卓的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田北辰你好。 系 田北辰你好，系。 我仲喺度留心听你哋讲咁多嘢， 系。 回应唔同人嘅提出嘅质疑咧，我谂你三个钟头都唔够。 系。 咁啊，但系就。你哋即管試下睇下有啲咩，我幫到手啦。 唔係，但係你自己覺得咧，譬如政府今次嘅解説咧，係咪已經足夠咧？官員係咪仲需要出嚟就住譬如每個餐飯嘅人均開支啊？有冇飲過紅酒啊？食過雪卡啊？呢一類嘅問題要加以解説咧？ 大致上咧，社會上咧係分幾個大嘅範疇喺度質疑呢件事嘅。 係 第一。就是到底三位高官是知法犯法呢，定是误堕法网，因为搞不清楚他这个地方虽然有食肆牌的，但是他是一个闭门的一个饭局，那么个个都是获邀人士，那是不是不计的呢？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虽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法例有些就夹硬来，因为如果你闩埋房门，又大家都获邀，都知道系边个咧，第日追翻都易啲咧。咁点解仲要有拘限罪令咧？咁大个法例咁写噶嘛？咁法例咁写，咁执法嘅高官唔知，咁真系冇得帮手，即系点解说都唔得啦。咁所以佢哋几个都认咗就又罚咗钱。咁我觉得呢啲嘢再去讲落去，就即系。对我来讲就不是我重点关注，那我重点关注呢就是另外两方面，另外两方面 就是食饭的性质啊，同埋你接受人请你食饭，你是不是衡量到佢会不会有啲嘢有所求呢？咁呢啲呢其实就真係我都唔知点写个守则出嚟。 嗯， 你可能食嘅时候觉得冇，嗱直觉睇呢就好似一个系点讲啊，地产商又唔系请地政官员喎。 嗯， 佢系请緊海关保安同埋就系 入境处都系保安系统嘅人员。 係啦，咁同地产又冇乜直接拉楞嘅，咁你话联想到佢哋系咪有所求？咁我就真系唔知啦。OK， 咁佢话告一段落，咁呢样嘢我就唔想讲太多。咁但系即系佢，因为其实你一系就话永远都唔好同人食饭，同啲人食饭嘅每一次都要解释点解你觉得呢个人食完饭之后唔会有所求咧？我睇呢边嘢都唔知点写出嚟。咁我唯有就睇睇佢哋嗰几个部门嘅背景，同埋请食饭个人嘅背景，似唔似係好明显地会得拉楞到啲嘢呢？我就咁睇呢一单 case 又唔係好过。咁我本人最关注咩呢？我最关注呢就係将来嘅嘢呢係唔可以告一段落㗎。 嗯， 告一段落呢就似乎将来嘅嘢都告一段落。咁我哋早排咪试过话我哋做咗个守则，因为由周任权嗰时开始咪出咗啲事，就话收礼物呢就係、是、低过400蚊呢就唔使话俾全世界人听嘅。400至1000蚊呢就要申报。1000蚊以上呢就唔俾收。咁呢个对我嚟讲呢就好简单好清楚，一系一二系二。但係最弊呢就係、是一路以嚟呢对于食同埋飲呢就唔納入呢一个咁嘅規範嘅，我所理解。咁、跟住公务员同问责官员呢又好似有两 set 嘅規矩。咁老实讲请人食饭啲都唔知道你係公务员定问责官员。你问下系咪真係个个都知道一个副局长同一个处长或者点点点。咁所以我觉得凡系政府官员去受人款待，飲食又好飲又好食又好，我都觉得最稳妥呢就係、是、不如索性都定个银码，就唔好告一段落。因为你今日告一段落呢，呢坛嘢将来又会点呢？下次有人想请官食饭，咁又应该出几钱请呢？个官第日又再见到个餐牌有鱼翅，系咪起身走人呢？咁又话唔好意思行开，咁即系永远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喎。咁而家好简单啫嘛，如果你有一个定义系食饭加埋酒水 ，OK， 大致上都有个银码出到嚟，低过几多你唔使申报，几多到几多你可以接受，不过申报几多以上呢你就唔好接受。咁你呢啲嘢公诸于世之后，就大家唔使面懵啦，唔使食下饭睇到个餐牌走人啦。有人第日请嗰个官食饭，个官就讲明，喂，你知道㗎啦，你叫啲嘢你唔好过呢个额啊，你过呢个额你累死我㗎咋，係咪？咁咪大家讲清楚囉。 係，但田北辰你觉得系咪真系要坐到落台先至知道嗰餐饭系咪奢华呢？即系譬如我諗啦，即系嗰三位官员佢接收到嗰个邀请嘅时候应该知喺边度食㗎，咁应该大家可能花少少功夫去查一查嗰间嘅食肆嗰个处所究竟系提供咩类型咩水平嘅食物，应该都知道系咪奢华㗎咯。同埋呢个系咪奢华， 咪正正就呢样咯。奢华嘅定义边个决定呢？乜嘢系奢华呢？系1000蚊一个人、2000蚊一个人、500蚊一个人呢？正如初好耐以前收礼物咋嘛。咁所以我话如果再拗返乜嘢系奢华唔系奢华，我觉得再拗嚟做乜啫？我反而觉得向前看，我就唔想告一段落，不如索性整个奢华嘅定义咪得囉。 但系田北辰另一个嘅问题 既然咧，特首佢自己都话啦，高级公务员同埋问责官员咧，需要比白更白，唔留空间俾他人抽称啊嘛。即系佢自己都讲呢样嘢嘅时候，但系而家公众亦都仲有其他嘅一啲嘅疑问，包括咗譬如嗰个嘅饭局嘅性质，包括咗嗰一餐饭到底系每人人均几多钱，而呢啲都系冇交代嘅时候，你觉得其实政府需唔需要系有进一步嘅一啲嘅跟进咧？又或者起码官员系咪是否应该要自己出嚟面对公众去解释翻当中嘅详情咧？我留意到咧，今日信报嘅社评咧，佢就话三官嘅犯罪风波咧，至少应该要进行内部调查，释除疑虑，挽回威信。你又点睇咧？ 特首公开讲咗一句告一段落，佢唔讲呢句嘢咧，我系同意嘅。好多社会上嘅种种质疑，政府自己真系要深切检讨，系咪应该出嚟回应一下？咁如果特首讲咗句嘢，话呢样嘢告一段落，咁你叫啲部门自己再讲，我又好似觉得，咁你系咪真系特首自己都要谂谂咧？ 内 大老板都讲咗嗰一段落，唔通你自己夹紧流出去讲呢样讲嗰样咩？ 唔系，但系唔系在乎于自己即系个别嘅官员嘅决定嘛，而系在于成个特区政府嘅决定到底系点样啊嘛。 嚟嚟去去都系你啱啱问嘅嘢，都系面对特首。特首琴日讲咗，希望告一段落，咁佢都要考虑一下过去发生嘅事系咪足够令到社会觉得呢个政府即系。值得呢件事情唔再去解釋咧，而家唔係講追究，而家講解釋啫。咁呢樣嘢似乎佢自己都諗諗，因為呢件事情差唔多日日都佔咗報紙一個幾大嘅篇幅。 係， 咁呢個就唔只係好極端嘅一撮人嘅一啲嘅睇法。 嗯， 係咪？ 係， 都有好多人，包括我在內，當然啦，我。比較最即係覺得一定不可告一段落嘅咧，就是、我將來點啊？ 係嗱，你頭先亦都有講到向前看啦。咁但係對於而家有報章嘅評論，就認為咧，係咪應該最少做一個內部調查，釋除疑慮，挽回威信？你又點回應咧？應唔應該咧？覺得 我覺得特首絕對應該考慮呢個建議啦。咁、但係因為係佢。公开讲咗话告一段落嘅，咁就要简历而解铃还需系铃人，佢自己要谂啦。 嗯，明白。好多谢晒你，田北辰倾到呢一度，唔该晒。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嚟嘅，佢认为即系除咗特首要再去考虑呢个事件嘅处理之外啦，佢亦都认为应该要向前看啊，定一啲比较仔细嘅守则咧，去令人知道到底啊，即系所谓奢华嘅定义系啲乜咧？电话号码1872311，对于事件到而家为止政府嘅处理手法，你点睇？打嚟倾下。 印度多个地区遭受雷击，超过50人死亡。在人口最多的北方邦，救灾部门说，当地礼拜日有最少42人被雷电击中死亡。在北部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普尔，一批民众在旅游景点亚梅尔堡的瞭望塔自拍留念，遇到雷暴天气，最少11人死亡，17人受伤。印度总理莫迪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会向家属发放抚恤金。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明日气温介乎29至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最后2-3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嘅支路有坏车阻路，而家呢一条支路暂时唔能够通车，一带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新墟，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嘅支路，因为有坏车，支路暂时唔能够通车噶，车龙排到新墟段。咁反方向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交通都系继续繁忙，龙尾就喺屯门兆麟综合大楼对开。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车龙排到春园街，司徒拔道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而家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嘅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咧，而家大车多，车龙排到榄口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茂坪道秀晴楼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有一个建议方案，将来劏房业主和租客就签一个书面合约，规管业主不可以滥收一些水电费等等。 业主很多计制的嘛，我是一个服务提供者，那又得不得的呢？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 你写入租金，那个租客是清楚明白里面他接受他愿意签，那当然这个是双方同意，但你就不可以用很多的名目去滥收。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噶。关于咧三个嘅官员啊出席饭局啦，因而咧系被票控违反限聚令嘅问题啦，连日嚟啦，公众都有唔少嘅关注。除咗系即系关注到啊官员系违反限聚令呢一个事件本身之外咧，亦都进一步咧关注到咧嗰个饭局嘅性质啦、每人嘅使费啦，同埋政府嘅解说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寻日就话，即系大家人性化一啲咧，去睇啊嗰个嘅即系饭局本身嘅一啲嘅处理啦，咁同埋咧，亦都系话事件咧系告一段落嘅。咁啊，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我哋倾倾噶。陆宇光，俾我哋听听听众嘅睇法先，好嘛？电话旁边咧，位听众吴先生喺度，吴生你好， 吴生你好， 系你好，陈燕平， 你好， 主持， 你好，陆宇光喺度就 系。是啊，陆主持，咁样就我就有啲睇法啦。咁就几位高官咧，咁就身居要职嘅咧，处于执掌住敏感部门嘅咧，咁就应该要检点下嘅自己啲私生活啊、行为啊，咁样即系等于一个法官，佢下咗班，佢都规定系唔可以去娱乐场所咁样嘅道理嚟嘅啫。咁样即系好坦白讲啦，而家。整个社会充斥住一啲揸到正嚟做嘅文化啦，咁你依家你周围都见你成日抄牌就知噶啦，咁人哋去小便出到嚟，咁又唔见三百二啦， 咁呢啲我覺得應該嚴正啲咁去處理咯，唔係話嗰位局長講、佢都交咗罰款咯。咁已經係負責對事件負責咗。喂，咁你罰款有得唔交嘅咩？好似阿林特首咁樣，佢話有冇理由見到有片鮑魚咁就起身話走咁？咁你唔可以選擇話唔去嘅咩？ 吳先生，你覺得今次呢個飯局令你對於啲官員有啲咩嘅即評論咧？ 四個字咯，嚴人寬己咯。 是明白，好多谢晒吴先生的评论。其实陆宇光刚才呢吴先生呢也都有讲到即是官员对于这件事件的回应啦，譬如特别是提到呢他三位的官员已经是交了罚款啦。如果我们看回呢另外的一位的问责官员就是政务司司长呢李家超啦。他都是被传媒问及到今次的事件的，因为呢今次这个饭局呢就在三月发生的嘛。咁当时李家超仍然是担任保安局局长的，他又究竟知不知道即是包括他下属是出席了这个饭局犯了限聚令呢？连日来都有特别是星期六的时候他出席电台的节目和出席另外一个活动的时候都有公众问到这个问题。 不过他都重申回三个官员都吸取了很大的教训，也都承担了法律的责任，俾咗告票嘅罚款同埋致歉噶啦，就话佢哋三个人会经一事长一智啊。 系啊，咁佢亦都话咧，就系即系三个官员咧交咗定额罚款咧，显示佢哋系负责任嘅，亦都相信咧吸取咗教训，将来咧处理呢啲嘅呢类嘅事情嘅时候咧，会有更好同埋更加完备嘅处理方法。亦都留意到咧，寻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即系电台节目咧回应今次嘅事件嘅时候咧，佢亦都讲到咧，就系佢对于嗰三位官员即系本身嘅一啲嘅熟悉程度。咁佢就话咧，我对呢三位官员咧都好熟悉嘅，佢哋咧唔系咧而家一般人咧形容佢上纲上线咧，即系去形容嗰啲嘅同事系好尽心尽力嘅同事嚟嘅。咁佢亦都有咁样去形容到三位嘅官员啦。咁不过亦都系即系今日有啲嘅报章社评所关注到嘅另一啲嘅问题。既然如果特首都话即系高级嘅官员应该要比白更白嘅时候，咁今次事件亦都系已经引起咗公众嘅关注同埋疑虑，政府系咪需要进一步嘅交代咧？有位听众张先生喺度，张生你好， 张生你好， 阿贤两位主持好， 你好系。 其实咧我咧站喺中间过嚟讲，其实我都系即系中间偏左咁样嘅人嚟噶啦。咁但系今次咧，我觉得咧。政府真係做得好錯，因為咧而家俾大家所有人嘅感覺就係點咧？而家我哋香港所有嘅官員係唔需要問責嘅，完全我哋係感覺唔到問責。我哋就算身為我哋點樣支持政府嘅人都好啦，睇起呢件事嚟咧，我哋都好心痛。好似以前嗰個陳淑莊啊，嗰啲民主派嗰啲人啦，佢哋搞嗰啲又同嗰啲咩酒吧定咩開會，咁咧我哋建制派嗰啲人咧就話佢咯，喂，你要落台啦咁。但系呢一單事出咗之後咧，我其實就希望咧，我哋啲建制派嗰陣時叫阿陳淑莊落台嗰啲咁嘅建制派議員啊，佢出嚟講講，你做戲都要做俾人睇，喂，你哋要落，你哋要問責，你可能要落台噶咁， 嗯， 起碼要做翻啲樣俾人睇嘛。咁嗱，我哋朝頭早咧退休人士咧，我哋就朝頭飲早茶，而家我哋對住嗰班民主派嘅老人家咧，我哋個個都收曬口嘅，點解啊？我哋真系唔知讲乜啊！因为而家政府所做嘅出嚟咧，咩特首话，呢件事过咗去啦，有甚至啊田北辰正话都讲得好啱，佢讲一句说话，喂，嗰餐饭局几多钱咧？定咗出嚟冇用噶，因为呢啲点解啊？你好好简单，我到时我话俾你，喂，我做紧特价，原本五千嘅，而家五百，咁呢啲嘢真系容易到不得了啦。其实咧。最重要一樣咧，就係錯咗就要認，真係衰咗就要問責，即係唔好令到咧而家政府個威信咧。只有越嚟越低。 嗱，明白，張先生啊，不過我都想問啊，尋日特首咧亦都有個咁嘅講法嘅，佢就話咧，即係做到高級官員咧，最重要係自己嘅名聲。咁佢就話，即係啱唔啱都好啦，即係俾人喺報紙度寫幾日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嚟嘅，即係都係一個 心理 嘅好大嘅影響嚟嘅嚇。你又覺得點睇咧？即係佢哋都已經係付出咗代價咯，特首嘅説法認為 係呢個嘅代價，就係小兔咧， 即係呢個叫代價。原來做錯嘢俾人擺上報紙幾日就已經做咗代價。其實呢樣嘢作為一個咁高嘅高官，其實唔止一個，已經係好多，唔好話按摩嗰啲過去嘅新聞都好啦，真係俾所有人都覺得一樣嘢，政府而家真係好似真係入邊嗰啲所謂人才咧，其實唔止話庸才，真係俾我哋一個所謂國內嘅一個專家講，喂，我哋唔好做忠誠嘅垃圾又好，忠誠嘅咩都好啦，我哋都係支持你哋政府，但係你哋唔好呢度嘢衰咗，你就認啦，你就算譴責都好啦，就譴責佢，又或者俾個機會。即係做好做丑，你都唔好啊，過咗去啦，大家唔好提啦。其實你點講都好啦，大家都知道係咩事，一定係衰噶啦。你話冇同嗰間案件冇關係咧，司法程序你可唔講？但係香港嘅所有市民，包括我自己啊，支持政府我都唔信你係冇關係啦。咁你哋就出嚟澄清或者係譴責咯，譴責唔需要一定辭職噶嘛。 好多謝曬，呢個係聽眾張先生嘅期望嚟嘅。電話號碼18723，有啲咩睇法呢？可以再打嚟同我哋傾傾喎。不如電話旁邊咧，陸宇光，我哋會請嚟一位嘅專家同我哋解解啦。 就係、是、廉政公署嘅前總調查主任，亦都係一位大律師查石我啊。查石我你好， 查石我 係大家好，大家 好。其實今次咧就係大家見嗰個限聚令啦，咁三位官員已經認咗啦嚇，同埋俾咗罰款啦。咁但係大家就關注到咧，佢哋接受款待嘅問題啦，即係人哋請佢食飯接受款待。咁今次咧就係根據即係政府所講咧，呢個係一個嘅社交嘅聚會啦嚇。咁但係即係以你所睇，其實係即係有啲傳媒就報道呢個嘅會所嚇，咁佢哋俾出嚟嘅每人嘅最低消費咧，都可能講2000-3000元嘅，你覺得其實根據一啲乜嘢嘅公務員守則或者規例，其實佢哋咁樣去接受款待有冇問題嘅咧？ 基本上咧，你問我咧，我就覺得純粹係款待咧，就唔係貪污，我哋要搞清楚先，因為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咧，係好清晰咧，就係將呢個款待咧係剔除咗嘅，即係唔係利益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唔好諗佢話佢貪污先啦。如果你咁樣即係將佢套咗个嗰顶帽落去就好大件事嘅。咁但系咧，公务员咧系有公务员守则要遵守嘅。咁亦都系好清楚咧，即系我哋所谓家规咧吓，咁系要遵守啲家规。其中咧好清楚咧，就系公务员咧系不能接受咧奢华或者频密嘅款待。系不能啊。咁所以咧，佢哋作为公，我哋作为公务，即系我以前都做过公务员啦，即系作为公务员咧。是特别要小心的。就你话3000元出面有即是报纸一些话差不多4000元啊 ,3888, 再加埋加有啲4000多啦，咁仲未计红酒，未计有冇碳啲雪茄。咁你话嗰个唔系属于奢华呢，咁我諗一般嘅市民呢都未必会接受。 嗱，因为我哋而家都唔知道呢，即係头先你所讲嗰个价钱呢，就係、是、啲传媒去走访啊嗰一间嘅宴会场地嘅时候呢，睇到佢其他餐单嘅价钱啦。咁但係实际上呢，到底个餐饭啊人均系几多钱呢，呢一样嘢我哋系唔清晰嘅。不过我都想问，其实关于奢华有冇一条线系真係可以界定到几多钱先至系视为奢华嘅呢？ 冇嘅，呢个系一个我哋常识啊 ，common sense 嚟嘅。咁你话喂，大家一齐去食餐饭，每人即系1-2百元，咁呢啲我哋唔可以叫佢奢华啦。但系如果你话去到每一位2000也好，3000也好，4000也好啦，咁你话佢唔系奢华咧，就系、是、难以令即系市民接受咯。即系佢系冇一条界线，冇话食咗100元咧就唔算奢华，超过100元就系算奢华，冇呢个界线嘅。咁但係呢个係一般常识嚟㗎嘛。係咪你作为一个官员你应该有个敏感度喺度。 係。但头先我哋都访问过田北辰呢，咁佢都提出一个质疑，就係点解而家啲相关規例里面呢又係規管官员收受礼物嘅金额，係有一个譬如话係400元至1000元1000元以上，即係分几个唔同嘅阶级去到判断嗰个礼物係咪应该接收或者点样处理。咁但係喺款待方面又好似冇呢条嘅界线喎。咁其实譬如话好简单啦，用头先嗰条线啦，即係譬如400元楼上嘅一餐饭，或者大约1000元，或者大约1000元嘅一餐饭，咁又下面已经涉及奢华，可能对有啲人嚟讲就係灰色地带喇，係咪呀？ 唔係咁㗎，我估呢最初立法嗰个立法意或者嗰个定呢个公务员守则呢，嗰、那个 嗰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公務員咧係避免呢啲咁樣嘅應酬咧，係令到佢慢慢慢慢咧，就係跌咗入去一個我哋叫做貪污嘅陷阱。 嗯， 因為一開始咧，如果我話同你講，喂，你嚟幫幫個手，或者嚟俾啲意見我，我俾你幾多錢咧，咁公務員會好警惕啊。 嗯， 但係我請你食飯，食一餐豪華嘅飯。咁如果你如果係放鬆嘅話咧，你覺得冇嘢嘅，係嘛？咁從另一個角度講咧，即係政府亦都唔想攣到咁死咧，你去食餐飯咧，你都唔得。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公務員嘅守則咧，就冇話畫一條線咧，係400蚊以上，因為你都知咧，嗰啲物價年年都唔同，咁你係咪年年都可以修訂咧？咁400蚊，我而家唔得啦喎，可能要500蚊先算喎，咁。咁呢個呢就係俾公務員呢係有個彈性。咁另外呢就係政府呢其實呢就係嗰個解釋呢解釋得唔係幾清楚。你到底呀即係要話俾市民聽，第一到底嗰餐飯好似頭先你哋嗰位主持講，咁平均每人幾多錢先啦，咁呢個係好簡單嘅嘢嚟㗎啫。 嗯。 係咪你咪講俾人聽囉。你話唔係喎，我哋嗰晚有9個人食。都系食咗2000多喎，咁嘅话咧，我谂市民都会接受呢个唔系属于即系奢华啊。 嗯。 但系喺一个咁嘅地方，佢系咪净系收2000多蚊啊？9个人咧咁样。 嗯。 咁呢个我谂政府系要解释啦，即系唔好似支牙膏咁样。呢、這个咧系处理得相当曳嘅。 诶、其实 你问我，我就觉得政府系应该好详细解释、嗯。第一，嗰日食咗几多钱？有冇饮红酒啊？有冇食雪茄啊？總共加埋個消費幾多啊？咁呢啲要講俾人聽啊嘛。 係，其實 第二咧，到底佢係公事上要應酬啊，抑或係純粹係私交好友咧？因為有啲報道咧，就係、是、似乎有人解釋咧，就話哎呀，佢工作上係有需要咧，係要。是去同人哋应酬嘅咁。 佢哋话係有一啲嘅消息人士就话即係佢哋喺一啲嘅慈善工作入面认识咗、嗯、然后就话理念相近、即係呢个係一啲嘅消息人士嘅说法。 係因为公事定支持先定係私交私人朋友先。 官方就冇去解释到嘅。 咁、啊、你要解释囉，到底佢呢个係私人嘅定係。是因为工作关系需要咁样做。 嗱，我想问一样嘢啦，我想问一样嘢啊，查成我啊，如果系私人关系，其实条线个衡量系咪应该有所不同咧？ 嗱，私人关系食饭系冇问题噶，咁只不过咧、嗯，公务员守则讲得好清楚，唔可以接受奢华或者频密嘅款待啊嘛。 嗯。 咁你作为公务员，就算同公事冇关嘅话咧，你都应该避免啊嘛。嗰、那个原因就系唔想你俾人哋挤湿个头啊嘛。今日请你食一餐豪华宴，天日又请餐豪华宴，后日揾你帮佢手，你会唔会觉得鸡比打人牙较软呢？会唔会因此咧系俾佢一啲嘅优惠呢？ 嗯， 咁所以嗰个守则就要讲明咧，就系、是、你可以接受呢啲奢华同埋频密嘅款待， 系同埋 好清晰噶。 系同埋另一样啊，即系查实我其实以往即系廉政公署咧，佢哋搞一啲嘅即系叫社区教育啊等等各方面咧，往往咧佢哋除咗条文之外咧，都会提到一个概念，就系观感。即系譬如你去处理即系某一啲嘅事务嘅时候，系咪都应该要顾及到嗰个观感嘅问题咧？ 绝对系啦，因为你而家呢件事都睇得好清楚啦，你令到市民对政府嘅观感系唔好啊。刚才嗰位听众，佢情情申报利益，佢系支持政府、支持建制派嘅，佢都觉得反感啦。咁呢个系咪即系好清楚咧？就系而家即系呢件事咧，系令到市民系喺观感上系极之反感啦。 嗯， 咁呢个政府要去谂啦，系咪先？即系唔好话喂，已经报咗咗咁耐啦，佢都已经好辛苦啦，算啦咁样，唔系咁样啊，即系我哋要即系最紧要就系我哋按本子办事，我哋要俾市民睇到咧，我哋系公平公正咁样去处理事情，咁先至可以令到其他嘅公务员有警惕，令到其他公务员唔敢嚟到去试呢啲做呢啲嘢啊嘛。 系，阿查声我 听大个嘅话，咁啊，喂。今日系处长，听日可能副处长，后日助理处长，跟住一勾勾落去， 所有公務員都覺得冇問題啦，有乜緊要啫？ 嗱，阿查成我都。 不 都睇翻，譬如话无论系规管政治委任官员又好，公务员又好啦，咁喺即系呢啲接受款待嘅条款之中咧，咁其实都系要求呢啲嘅官员咧，去到考虑嗰个嘅款待系咪可能会就会引致一个嘅利益冲突啊吓，引致可能或者实际出现嘅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系如果我哋利益冲突有几种嘅，一种咧就系 actual 嘅 conflict of interest。即係實際有利益衝突，即係你自己想萬真幫佢做咗啲嘢，咁呢個係好清楚。咁咧就唔係咁簡單啦，可能咧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噶啦，係犯法嘅會啊。如果有實際嘅利益衝突，另外一種咧就係潛在嘅利益衝突，即係頭先我講，我今日請你食一餐豪華宴，聽日我揾你幫手，咁我今日請你食呢餐豪華宴咧，就其實有個潛在嘅利益衝突嘅。跟住落嚟咧就係。觀感上的利益衝突，即是人家覺得你有可能有利益衝突，這三種情況呢作為公務員都應該避免的。 明白，好多谢晒你查实我倾到呢一度啊。查实我咧系廉政公署嘅前总调查主任啦，亦都系一位大律师嘅。今日咧信报嘅社评咧，佢个标题就系咁讲嘅，就系话比白更白原则下敏感度不足，已有失职之嫌。其实佢个内文点写咧？佢就话咧，即系事件所涉及嘅纪律问题咧，牵引出一堆疑问，备受社会关注。佢哋嘅上司咧。连日边驳责边解围，咁、那个社论亦都讲到咧，就系喺今次嘅风波入边咧，政府嘅几个关键问题上咧，始终未清楚交代嘅，例如警方所调查嘅企图强奸案同饭局究竟有冇关系啦？又例如咧，出席饭局者有否牵涉利益输送嫌疑啦？咁佢亦都系有评论到咧，寻日特首林郑月娥嘅回应啦，咁佢就话咧，特首林郑月娥咧似乎。是倾向淡化这个事件，说三人敏感度不足，存在疏忽，但已承担法律后果，这样也都说公开致歉付出一定代价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嘅社评咧，亦都话啦，就系、是、哪管特首如何轻描淡写，如何体谅下属啊，在比白更白嘅原则底下，高官敏感度不足，已有失职之嫌，兼且保安系统高官嘅职责所在，本来就应该系高度敏感，何况三人一同获邀出席，应该问一问咧几个最基本嘅问题：谁是主人家？席间还有谁？为何邀请自己？出席自己为何要出席？对方同时邀请三人的动机是乜嘢？如果连呢几个最基本的问题都不懂得思考一下就踩娃娃赴会咧，结果沦为咧干犯限聚令的票控对象，实在不敷公众期望。亦都话咧系公道自在人心啦。咁亦都话，如果系要顾及公众的观感，以示特区政府大公无私咧，三观犯罪风波至少应该进行内部调查，释除疑虑，挽回威信。呢、這个就系信报今日嘅社评。不过陆宇光除咗即系。即系究竟个饭局嘅其他内容咧之外咧，关于限聚令咧，连日嚟传媒都有同外国嘅官员犯限聚令嘅一啲嘅处理方法咧做比较。 系啊，最近咧就系英国啦。咁啊，早前咧佢哋嘅卫生大臣夏国贤咧就被揭发同女顾问咧喺办公室嗰度拥吻啊，咁就系违反咗同非同住者要保持两米社交距离嘅决定啦，咁啊嘅规定啦，咁最终啊辞职啦。咁至于再较早之前咧，譬如约旦有。一位嘅内政部长同埋司法部长咧，二月嘅时候就被揭发出席一个九人饭局，咁但系其实咧当时咧只有一个六人聚餐嘅规定嘅啫，咁就违反咗啦，咁啊双双亦都要辞职。到啦，后来咧亦都有位欧盟嘅贸易专员咧，亦都系被发现咧喺呢个爱尔兰啊出席一个。80人的高爾夫球晚宴，咁就超出了室內聚會最多50人的限制咧，亦都最後咧係要辭職噶。 咁呢個咧就係各國去處理一啲犯咗限聚令官員嘅方法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警方国安处再拘捕多五个人，涉嫌串谋策划恐怖活动罪，违反香港国安法，怀疑同早前涉嫌制作炸弹的光城者案件有关。英皇集团确认，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集团的物业部员工，已经暂停有关员工的职务。据了解，警方相信今日被捕人士当中有两个人是金主。警方晏晚大约六点押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到湾仔英皇集团中心搜查，历时约45分钟。英皇集团说全力协助和配合警方的调查，亦都强烈谴责公然挑战法律的违法暴力行为。大埔乡协会方美云楼一个劏房单位凌晨发生致命火警，三死一伤。三名死者是一个42岁女子，以及她两个分别13岁和8岁的亲生女。62岁男伤者仍然留医，她涉嫌谋杀和纵火被捕。警方说两名成年人是情侣关系，相信因为感情问题争执，男事主涉嫌用利器袭击女事主，她身受40多处刀伤，两名女童试图阻止而同样受袭。警方说凌晨近两点接报单位传出争执声，之后再接报说单位有黑烟冒出。警方和消防先后到场，在梯间发现半昏迷的男事主，再在单位内发现三人，他们身受刀伤，已经失去知觉，送院之后不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前年区议会选举落败的候选人欧仲贤，他涉嫌在选举当中作出舞弊行为，向他人提供娱乐，以诱使他人投票给他，以及贿选，包括提供歌唱表演和书法班。欧仲贤获准保释，星期四在东区裁判法院答辩。廉署说欧仲贤在前年十月区议会选举提名期的第一日递交表格参选，他在前年十月十号聘请街头艺人举行一个钟的歌唱表演，以及在六日之后举办一个钟的免费书法班。被告在歌唱表演和书法班期间都在场，现场又展示一幅载有被告名字和肖像的直幡，助选人员在场向途人派发以申报为选举广告的传单，而聘请街头艺人的开支亦都申报为选举开支。日本东京都新增50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连续23日比一个礼拜之前上升，累计182,100多人染疫。东京都实施第四次紧急事态宣言的第一日，报道说车站朝早仍然有大批民众戴着口罩坐车，有上班族认为主要车站的繁忙情况和以往星期一差不多，也都有人质疑颁布宣言的意义，认为今次情况和去年四月第一次实施紧急事态宣言完全不同，人流仍然维持在惯常的水平。有政府专家认为人流增加加上变种病毒具高传染力，全国这一波疫情的感染风险将会比上一波疫情增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明日气温介乎29至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屯门公路嘅交通啊。之前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黃珠路的支路咧，曾經有壞車阻路，咁啊，頭先有少少擠塞嘅，不過而家啲車龍咧散曬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之前通往黃珠路支路的壞車走咗，咁啊支路咧就可以回復正常行車，咁啊交通大致都回復正常嘅。隧道方面咧，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近演藝學院，西行塞到去銅鑼灣嘅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 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就九龙入口多车的。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伟业街。港岛路面方面，咁我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湾仔谢斐道因为有紧急水务工程嘅，谢斐道介乎柯布连道至菲林明道嗰段咧临时封闭，不能够通车噶。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湾仔谢斐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水务工程，介乎柯布连道至菲林明道嗰段嘅谢斐道而家系封闭咗，咁啊受影响嘅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仲是多车的，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仲是慢车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就近住北港那段多车。九龙方面呢，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月道都是比较多车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咁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呢而家是比较多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嗰段咧，交通都系较为繁忙噶。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咁就系呢个西九龙公路咧，今晚有工程嘅。今晚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嘅六点钟，西九龙公路支路去荃湾方向通往呢个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咧，会临时封闭啊。西九龙公路支路去荃湾方向。通往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的支路在今晚十点至到听朝早上六点临时封闭。还有就是马鞍山那边的马鞍山路都有工程的。今晚十点去到听朝早上的六点钟，马鞍山路去沙田方向通往马料水和大埔的支路都会临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号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哇，榴莲，你今日做了件衫成个大番薯的嘛。 超人，所谓说话的艺术，转一转佢。今日件衫有啲特别效果，都系寻日嗰件衫啱你多啲。咁样听起上嚟，系咪舒服好多呢？ 开心日报之点解要调解？ 嘉宾有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号手就位，慢慢睇。国剧八三零， 向前冲！ 我是林超荣。我而家国剧嗰个投资真系好浩大，拍得住美剧。喺取景啦，投资喺美术方面，嗰啲历史剧咧，你真系爱嚟指教科书咧，都绰绰有余，因为考证得好仔细。 7月19号开始，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陆宇光。 时间嚟到晚上嘅7:39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陈燕平同埋陆宇光喺度啊！陈燕平啊，睇翻咧近排咧，支联会咧系都被即系多次咧都被一啲嘅人士去到抨击啦，就话佢哋有违反国安法之嫌啦，咁等等啦。咁去到咧就系呢个嘅周末咧，咁啊支联会就话，由于咧就系过去嗰一年咧，即香港嘅政治环境急剧转坏啦，咁话又话咧系受到嘅政治打压咧就越嚟越明显啦，所以就采取两项嘅防风措施，包括咧就将常委嘅数目减半，去到得翻7个人，同埋咧遣散所有嘅职员。 是啊，其实呢自从国安法通过之后呢，社会一直都会关注到呢究竟支联会啊佢嘅存在到底会系点样呢，因为呢佢个五大纲领入面呢除咗系即系追究屠城责任之外啦，另外仲有一个呢就系结束一党专政嘅。咁所以喺过去嗰段时间呢不断都有建制嘅人士啦写文章啦，一就系话其实佢呢个纲领呢会唔会即系有机会系涉嫌触犯到即系佢嘅纲领啊，会唔会涉嫌到触犯国安法啦？另外就系咧，佢呢啲嘅纲领啊，会唔会亦都系即系违反咗社团条例啊？可以根据社团条例咧予以取缔啦。咁过去一段时间咧，即系社会大众都系问紧呢个问题。呢、這个问题咧，唔单止系问支联会啦，亦都有问咧政府嘅官员啦，同埋咧系譬如一啲即系建制入边比较重分量级嘅人物啦，包括系谭慧珠啊等等。咁但系似乎咧都冇一个即系一致嘅答案出嚟嘅。咁前排呢就係卢文端啊，佢係建制入面呢嘅一位都重分量嘅人物啦，就係、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啦。咁佢就寫咗一篇文章呢，就話支联会呢只有两个选择，就係、是、解散或者係取缔嘅咁样。咁当然啦，即係官方对于支联会嘅存在冇一个嘅叫做即係官方嘅回应嘅时候啦。咁但係可以都睇到啦，譬如就係、是、今年嘅六四嘅晚会啦，亦都係基于呢、這个疫情嘅关系啦、警方就话基于疫情嘅关系啦，所以就冇辦法去即係唔俾佢哋举行啊，即係冇同意佢哋去举行啦。咁而另一方面呢就係佢哋嘅六四嘅纪念馆啦，亦都呢被食环处呢话佢有一啲嘅牌照嘅问题啦，咁所以呢其实就即係佢个六四纪念馆呢而家已经係都关闭咗，即係唔俾人去参观噶啦吓。 嗱，睇翻支联会啦，而家呢个动作就系遣散晒所有职员啦，咁同埋减少常委嘅数目啦，咁、那个运作咧肯定系大受影响噶啦。咁而家睇翻常委之中咧，佢个主席李卓人咧系坐紧监啦，就因为系前年嘅一啲集会嘅案件系坐紧监啦。副主席其中一位何俊仁咧，亦都系因为前年10月1号国庆日嘅一啲嘅示威行动咧，咁亦都系坐紧监。另外副主席咧就系周幸彤啦，咁亦都系因为一啲嘅早前啦嘅一啲同集会相关嘅一啲行为咧，就系、是、被控啦，而家就系还押紧啦。咁所以咧就系讲翻而家支联会咧就系有部分人士咧就已经系坐紧监或者还押紧，咁得翻咧就系、是、得翻四位咧就系、是、仍然系在任嘅一个常委的成员啦，咁对于支联会的运作又会系带嚟一个咩嘅影响咧？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你哋点睇咧？即系支联会今次做嘅，佢哋形容系防风措施咧，总共两项嘅，就系、是、第一就系将个常委嘅数目咧减半去到七人，第二咧就系、是、遣散所有嘅职员嘅。咁究竟未来啊，支联会系咪仲可以继续留在香港度继续活动呢？电话号码 1872311， 不妨打电话来跟我们讲一讲你的一些意见看法和分析。电话旁边我们请来一位嘉宾，就是已经辞任了支联会常委的蔡耀昌，亦都系咧支联会嘅前秘书。蔡耀昌你好。 蔡耀昌你好。 系大家好。 系先讲讲啦，就系、是、你哋做咗呢两项嘅防风措施，但系我谂公众都会问嘅，呢、這个防风措施点解可以帮助你哋抵御到嗰个风咧？同埋基于啲乜嘢原因，你哋决定而家要做一个咁嘅防风措施，有啲乜嘢近因咧？ 而家当前嘅政治风暴咧，到底刮到几大咧？吓，系咪即系有关方面就必定系要不惜各种方法，甚至用国安法去取缔支联会咧？这个当然我哋冇办法知道嘅，因为事实上而家嗰个政治环境、国安法呢个红线咧，大家都系估唔到。好多时候咧，到佢出现咗嗰阵时候，你就会知道嗰条线系喺边度。不过我哋当然都观乎过去嗰几个月或者甚至过去一年嗰个形势发展，这个政治情况就都好明显都系越来越严峻嘅。咁其实喺过去一年里面支联会我哋嘅常委会呢都系不断多次都系有讨论要点样去应对尤其是不断变化嘅政治环境啦。我哋唔可以讲我哋而家嘅措施已经系必然系已经系最能够挡晒所有风浪，因为个风浪有几大唔知道。我哋只系 希望都睇翻而家嗰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希望有啲措施做咗之後咧，至少可以減低譬如話我哋點解要遣散我哋所有嘅職員同事咧？人數唔係好多咧，其實係講緊幾個人嘅啫。咁但係我諗，我哋都覺得對佢哋係有個責任嘅。即係唔知道未來嗰個政治風浪點樣，會有第幾大影響。至少希望呢啲同事咧，喺現階段我哋資源用佢好嘅時候咧，可以同佢哋即係暫時結咗一個無論係個人工啊，同埋可能相關嘅賠償。我哋希望俾勞工法例更加好嘅一個賠償俾我哋啲同事。亦都希望解除咗個關係之後咧，令到佢哋會面對嘅政治問題咧，係希望減到零咁樣啦。咁呢個係我諗我哋會做嘅嘢。另一方面咧，就減少常委人數咧，呢個亦都係我哋過去一年其實舊年六月底國安法開始通過實施咧，我哋就已經考慮會唔會喺嚟緊嘅時間係要減少專員會常委嘅數目，即係變咗真係有一個大浪打擊嗰陣時候。我哋會唔會都第一減少嗰、那個受傷嘅人數？第二就會唔會未來變咗都可以有其他人可以接手一啲工作咧咁樣嚇？咁所以呢個我諗我哋都係因應唔同嘅時間咧，係會做一啲嘅我諗叫局部嘅一啲調整啦。咁但係都好清楚，去到今日支聯會，我哋作為一個組織係仍然存在，我哋仍然根據法律咧。是有效同埋合法咧，係運作嘅。 嗱，但我想問啊，即係令到你哋採取呢個防風措施嘅近因，究竟係唔係因為近日啊、近期咧，即係警方嘅國安處咧，對於一啲嘅國安嘅案件咧，佢嗰個嘅執法或者係處理啊，會唔會係同最近中聯辦主任諾慧寧咧，佢喺有一個論壇入邊就講咧，就話中國共產黨同一國兩制主題嘅論壇上面，佢就話咧，叫囂結束一黨專政嘅人咧，企圖將香港作為壓制中國工具。嘅人咧系毁坏一国两制嘅制度根基，系香港繁荣稳定嘅真正大敌。我想问呢两个系唔系你哋去决定采取防风措施嘅近因啊？ 我谂去到今日咧，你问有冇啲直接嘅官方嘅法律上嘅嘢，直接系指向支联会嗰、那个存亡咧？当然未有嘅。即係我哋都未見到國安法就或者國安處走嚟揾我哋要拉我哋啊，要去凍結支聯會啲資產，就當然未出現。但係咧種種嘅政治跡象咧，確實係我哋覺得越嚟越多或者越嚟越明顯嘅。嗱，而其中當然諾慧寧嘅講話，你唔能夠視佢係完全冇嘢嘅。 嗯， 但係佢到底有幾大幾實在咧？你又唔係完全知道，但係。我哋當然喺呢方面都係我哋評估嘅一個考慮，咁亦都我哋近期見到有其他香港喺，如果我哋作為整個叫做進步力量民間社會，包括係組織，包括係傳媒，都見到都受到唔同程度嘅打擊啊，甚至出到國安法啊，咁呢啲當然都係我哋需要評估我哋支聯會有可能喺嚟緊面對嘅政治風險。我哋真係唔知道會有幾大幾時到啊，用咩方式，但係睇嚟嗰個跡象係越嚟越令到我哋唔能夠忽視，咁所以我哋只能夠喺我哋每一個階段去評估，我哋可以至少做部分嘅工作係減少我哋叫做防風，防風就唔等於我哋就完全可以真係抵禦曬個伏起物，希望頂到少少或者係減少可能嘅一啲損失。 係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啦，你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872311咧，講一講支聯會佢哋今次所做嘅一個決定嘅。 嗯，但係蔡耀昌啊，即係今次咧，你哋嘅常委數目減半，得翻七個人啦，即係有七個人辭任常委啦。咁你係其中一位啦。咁另外都仲有一啲，譬如好資深嘅常委，譬如麥海華咁樣。你哋其實係點樣去判斷邊啲人去到辭職嘅咧？係咪都計算過各人嘅承擔能力咧？咁而而家譬如留低嘅都仲有，譬如梁錦威做發言人啊等等啦。咁你又點樣去判斷佢哋嘅即係風險咧？ 咁當然我哋亦都冇一個好科學或者好絕對嘅方法嘅。我哋大家都同意 呢個時候咧係應該減少嗰個常委嘅數目啊。但係至於其實實際上嗰個數字啊、人選咧，呢、這個當然係需要係尤其是考慮每個人佢自己嘅意願啊、承擔能力啊、同埋可能大家嘅角色、工作等等係去做嘅。咁所以都係一個綜合考慮啦，難以一概而論。我哋亦都可以咁講，每一個階段或者而家我哋做嘅嘢，唔等於就已經之後就乜都唔喐噶啦。咁我哋當然都繼續係需要根據嚟緊嘅政治情況發展，可能需要就睇下有啲乜嘢係需要做嘅工作啊。咁呢個當然喺嚟緊嘅時間就要交俾而家剩低嘅常委會嘅員工啦，就去考量啦。咁亦都可能喺嚟緊嘅時間，如果有一啲工作係要做嘅時候，當然我哋亦都除咗常委，我哋都有義工啊等等，可能都係會幫手嘅。 咁我想問，係咪即係代表咧？你哋咁多嘅常委咧，係經過自己各自嘅考量，然後就大家嘅共同商討，即係包括埋在籌嘅李卓人同埋何俊仁，從而得出一個即係邊啲人留任，邊啲人離開嘅呢一個咁樣嘅判斷啊？ 坦白講咧，就邊啲人留任，邊人離開，最主要咧都係個人嘅意願，呢、這個一定係首要噶啦。而我哋喺個商討嘅過程咧，就當然我哋一路持續都有啲唔同嘅商討嘅。不過我認為最新嘅決定去作出嘅時候咧，都係好近期嘅。簡單嚟講，係上星期嘅支聯會嘅常委會去作出。咁其實喺嗰、那個時間上邊咧，我哋係即係經過討論，就亦都當然有足夠嘅發言人數啦，去作出決定啦。咁因為而家我哋主席李卓人啊，同埋兩位副主席何俊仁啊、周運彤咧，都唔喺我哋身邊，咁所以喺個討論當晚咧，就確實係冇辦法係都加入佢哋嗰個參與。咁我哋做咗呢個決定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會喺嚟緊嘅時間咧，係都會分別咧係去會探望呢幾位我哋嘅領導朋友啦。咁會再同佢哋去詳細商討，都希望大家睇一睇未來支聯會應該點走。 嗱，蔡耀昌啊，其實咧即係支聯會過去一段時間就備受攻擊啦。咁最主要嘅一個原因都係支聯會嘅綱領啦，五大綱領之中包括咧係結束一黨專政嘅。其實你哋商討嘅時候，即係而家得出最終嘅決定就係即係辭任一啲嘅常委啦。其實有冇亦都有冇人去討論或者考慮過？真係喺綱領方面喐一喐，去到讓支聯會可以生存落去呢？ 首先呢，我哋作為一個組織，喺支聯會香港已經有32年嘅歷史。我哋一貫以嚟咁多年都係咁樣去做一啲悼念六四嘅工作啦。呢啲綱領都係已經係30多年。我哋長期以嚟都喺香港係一個合法係去工作，亦都大家都知道，我哋係叫做所謂和理非啦，即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典範組織嚟噶啦。咁所以我哋係睇唔到，我哋咁多年喺香港都合法，我哋都相信係得到香港市民嘅支持嘅工作嘅信念，點解係會被認為是唔合法呢？咁当然我哋唔知道而家国安法点去解释嘅。咁但係我諗我哋都好难话官方都未有任何嘅喺呢方面清楚嘅阐释啊、交代啊，我哋就去自己去点样去諗，点样去喐嘅。呢、這个我諗首先我哋觉得我哋係并冇做错。我哋亦都長期以嚟係希望反映香港人嘅聲音，亦都希望係睇到中國係走向公義民主。咁所以我哋會覺得有任何被認為係一個叫做我哋唔合法啊，或者就算有國安法，我哋知道當然國安法而家係實際存在啦。咁但係國安法本身嘅詮釋。特别是如果他说支联会可能是讲颠覆国家政权，咁里面其实 當然都唔係你話你嗌一兩個口號就係等於兩講法嘅喎，佢裏面都有一啲具體，包括你行動上面可能要做一啲武力啊，或者係違法行為啊等等。咁嗱呢啲我哋所以一路都睇唔到，我哋係首先安法嘅標準係違反國安法。 嗱，但係咧，阿蔡耀昌啊，個問題就係、是譬如我睇翻咧，就係、是、全國港澳研究會嘅副會長阿劉兆佳，佢就話啦，即係就算啊，支聯會係縮減個營運規模咧，但係仍然維持結束一黨專政嘅綱領咧，係無助減低法律風險嘅。因為就算你哋解散咗啊，特區政府咧依然可以根據國安法咧去追究咧啊呢一個嘅組織喺過去一年所涉及嘅違法行為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自己都話即係唔清晰，即係國安法嗰個嘅界線。嘅时候，你又如何判断，或者你哋如何判断，或者如何去衡量而家呢一个防风措施系真系可以防到风咧？ 哦，嗱，当然首先我哋当然有时候真系唔知佢点去诠释嘅。不过我都想问一下阿刘兆佳教授系法律专家咩？系嘛啊？我相信我可能我作为都系读法律出身嘅人。我谂我嘅法律认识，都唔会比佢差啦。咁所以我就唔系好知啊，刘兆佳教授系用乜嘢法律嘅准则或者法律嘅认识，系去讲，似乎佢系讲紧一个政治嘅一个判断。嗱，咁我谂呢度大家都知道，当然近排唔同嘅建制派人士都有类似嘅讲法啦。好遗憾嘅就系佢哋大多数咧系冇任何嘅法律分析， 系。 但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参考的事都确实是面对现在这个环境呢，我们都知道是法律政治都是综合要去思考。我们能够判断到的状况呢一定不是必然就百分百肯定的。亦都可以这样说的。如果你以那位卢文瑞先生喺上个月嘅卢文端先生喺上个月写嘅文章咧，佢可能甚至讲到唔系你一两句纲领嘅问题喎，即系睇嚟佢就似乎系无论你改唔改啲咩嘢，你就得两个选择，一系就自己解散，一系就即系等取替嘅类似咁样。所以我哋当然知道，其实整个政治嘅红线、法律嘅点样去运用咧，系难以去预测嘅。所以我谂我哋当然喺而家呢个时候里边咧，我哋只能够做嘅就系话，我哋系做到一个叫做大家讨论特别有共识。我哋至少做一啲乜嘢嘅工作。是可以有一定的机会尽量可能减少的情况，但是我想有个很重要就是支聯會到今天呢，我们的基本的立场我们仍然是企得很稳的。 但蔡耀昌你怎样形容现在支聯會的状态呢？常委少了一半，主席副主席两位都 是不是在囚呢，就是还押紧。还有呢，就你们很多小组譬如说是传讯及出版啊、海外联络啊，都没晒人，职员也都没晒。你觉得其实支聯會来讲就是这个时间可以做些什么角色，或者有什么工作还可以做到？ 当然支聯會来讲怎样做都是需要交回给来讲常委会去讨论。但是我想在现在的状态呢，我们必须承认支聯會确实人手是少了的。我哋系喺嗰个运作上面咧，当然系比过去系存在啲困难。咁呢个我哋都系好开心见成，就系有向公众系出交代。亦都我谂每年支聯會大家见到我哋嘅工作咧，主要都喺临近六四嗰阵时候会比较多活动啦。咁我哋都展望未来嗰半年咧。都是我哋比较，就算过往都唔系最活跃嘅时候嚟嘅。 系嗱，早半分钟左右，我想问好快，六四纪念馆网上版仲系咪会继续做落去嘅？ 呢、這个其实我哋喺旧年众筹咧，已经系有呢个嘅金额，而家已经系有嗰个团队咧，系已经去到最后嘅阶段，咁相信好快我哋就会公布呢、這、一个网络嘅纪念馆嘅。 一個整個版本咧，係你公眾可以睇到。 好多謝曬你，蔡耀昌傾到呢一度啊，係支聯會嘅前秘書啊。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陸宇光。 拜拜。